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，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方有根一回头，见一个衣着华贵50来岁的人站在他身后，面容慈和地望着他。方有根被包卢科噎住了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得一边点头一边往嘴里灌茶水，好容易将玉米茶咽下去了。那人又问，你这只瓶子卖不卖？方有根觉得这个人的口音像广东人，因为当时粤语歌很红，方有根也是听过一些的，就说，啊，卖卖，就是拿来卖的，可惜老街上的老板出不起价，不识货。那人一直儒雅地笑着问，那您这只瓶子要卖多少钱？2万。方有根猛地冒出这个数字，心想反正这只花瓶也是卖不掉了，不如穷开心瞎闹一番。2万是人民币吗？那人轻声地问。当然是人民币，方有根说，别的钱在我们山里又不能花。那人又盯着花瓶看了一会儿说，先生，我可以拿起来看一看吗？方有根被别人连连称了几声先生，心里很是舒服，大气地说，可以可以，先生你只管看。那人将花瓶捧起来，只朝瓶底看了一眼，突然一把拽起方有根的胳膊，低声而快速地说，快跟我走，在这里谈话不方便。方有根有些发懵，跟你走？到哪里去？我课还没吃完呢。那人说，快走，到我宾馆去，等一下做完生意，我请你吃大餐。那人说完，赶紧招了一辆人力三轮车，连拉带拽的把方有根拖上车，将花瓶紧紧地抱在他怀里，并要求三轮车夫放下布帘。三轮车夫脚下一使劲儿，三轮车向花溪宾馆驶去。花溪宾馆是当时屯溪最高档的宾馆，是香港人来开办的，高高伫立在横江和帅水的汇合处，也就是新安江的源头，占尽了屯溪的风光。一进宾馆的院场，方有根就被那些假山、喷泉、翠竹、草坪、花圃迷住了。尽管花呀、竹啊、草啊、山啊，方有根家乡都有，可就是没有这里的好看。可那人容不得他细看，拉着他的胳膊走进大堂，随后上了电梯。那人按了一下16那个键，又按了一个什么键，电梯就关上了门，呼呼往上跑。方有根觉得头有点晕，耳朵也像被什么堵住了。电梯停住了，那人带他走到1601号房间，打开门，彬彬有礼地请方有根进去。方有根琢磨着，这人住这么高档的宾馆，看着就不像坏人， 要不就是个大老板，要不就是大官，也就放心地进去了。那人随后进来，顺手关上了门。那人指着沙发对方有根说：先生，请坐。请问先生贵姓？啊，我姓方，叫方有根。方有根一边回答着，一边打量着房间，发现这是一个两进屋，里面还有一间房。他不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要住两间房。那人泡了一杯茶，放到方有根面前的茶几上，说：方先生请喝茶。方有根连忙摇手：啊，不喝不喝，刚才在茶摊上喝了两大碗，省得一会儿到处找茅房。那人像是被逗乐了，控制着笑了两声，说：这是台湾的高山洞顶茶，您尝一尝，房间里有卫生间啊，有厕所，很方便的。哦，那我就尝一尝，和我家做的茶比一比。方有根说着端起茶杯。那人说：您只管安心喝茶，我把这只花瓶再看一看，行不行？啊，行行行，啊，你只管看好了，反正我也不懂，帮别人卖的。方有根说着喝了口茶，只觉得清香满口，比自己家的茶好得多。那人把花瓶放在桌子上，坐下来，打开台灯，仔细地看花瓶。这一次他看得很慢，看一阵子又抬头想一阵子，再看一阵子又想一阵子。后来不知从哪里变出一只放大镜，又认真地看了一回后，长长地舒了口气，起身到里面的那间房里去了。方有根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心中很是困惑，开始不踏实起来。那人很快从里间出来了，把两沓厚厚的百元大钞放到方有根面前的茶几上，说：方先生，这是20000，您数一数。方有根一下没反应过来，瞪大了眼睛说：你说什么？真的20000块？当然。那人表情变得有些严肃：这是我们谈好的价钱，您可不能变卦，做生意要讲信用。我没有变卦，我也没有不讲信用，我是说。方有根还是如坠五里雾中，话都说不清楚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的生意做完了，花瓶归你，20000块归我。是啊，成交，你数一数钱吧。方有根被突然到来的惊喜打蒙了头，脑子里像被灌了浆糊，心中砰砰直跳。他猛喝了几口茶，又假装去厕所撒尿，其实是在厕所里用冷水抹了两把脸，脑子这才算清爽了一些。他重新回到沙发上坐下，开始数钱，一边数一边额头冒汗，怎么也数不清。第一遍数下来少了100，第二遍数下来又多了200，第三遍数到一半实在数不下去了，把钱往那人跟前一推，说：啊，我不数了，你帮我数，数慢点，我看着。那人忍俊不禁地说：这钱是我上午从银行提出来的，成捆成捆扎好的，错不了。啊，那就不数了，省着伤脑筋，我信得过你。方有根显得很豪爽，可他突然又意识到哪儿有点不对，脑子转了几转，迟疑地说：可是万一您这钱是假的，我怎么办啊？这是方有根第一次学会了用您这个字。那人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：都说徽州人心细，看来果然如此。您不会辨认钱的真假吗？不会，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钱，我是个篾匠。那人想了一想，问：您带身份证了吗？方有根说：带了，出门哪能不带身份证，旅社都不让住。 那人说，这就好办了，我们先到楼下餐厅吃个饭，然后我陪您到银行开个账户，您把钱存到银行里，这样您就放心了，银行不会认错钱，也不会数错钱。好点子，顶呱呱的好点子。方有根一拍手掌，朝那人伸出大拇指，忽然又说，您是个好先生，可我还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呢。那人微笑着说，我姓岳，是香港人，你就叫我岳先生好了。那人说着递给方有根一张名片，说，按道理来说，这样的花瓶应该有一对，您以后要是发现了另一只，或者发现其他什么好东西，就跟这个人联系，他是我的马仔，在广州，你们联系起来方便些。方有根接过名片一看，见上面写着藏珍堂莫正德经理，广州市荔湾区清平路88号，还有电话号码等字样。他也没有细看，心想留着以后慢慢看，就把名片揣进兜里，望着岳先生傻笑着挠后脑勺。岳先生说，走走走，我也饿了，我们到二楼餐厅吃饭去。进电梯后，方有根看见岳先生按了写着二字的那个键，然后按了一个标着箭头相对的键，电梯就自己关门往下走了。出了电梯后，岳先生问方有根是喜欢吃中餐还是西餐，方有根问什么是中餐什么是西餐，岳先生说，中餐就是吃中国菜，西餐就是吃外国菜。方有根说，当然吃西餐，中国菜天天吃不稀罕，吃回外国菜开开洋荤。等到方有根出了西餐厅，那可真叫是后悔不已，叫苦不迭。首先是岳先生请他喝的红酒一点都不甜，味道比汪老伯家酿的醪糟差远了。这还不说，吃饭没有筷子，用刀叉，方有根是插又插不住，切又切不开，弄得他手忙脚乱，好不容易切开一块牛排，牛排里往外冒血，方有根看着就反胃，更别说吃了。可岳先生说，西餐就是这样的，西餐怎么能是这样的呢？方有根怕吃了要拉肚子，没敢吃，还有一些佐料，什么番茄酱、炼乳、孜然，甜不甜、酸不酸、咸不咸的，叫方有根怎么吃呢？还好上了一盘油炸马铃薯丝，方有根勉强吃下去了，可是分量太少，吃不饱。幸亏岳先生细心，专门给他点了一碗黑胡椒猪排饭，总算味道还凑合，把自己吃饱了，可怎么也比不上爹的鸡蛋香椿油炒饭。最让方有根想不到的是，岳先生结账的时候付了900多块钱。吃完了这窝心的西餐，岳先生就陪方有根去银行。方有根想找一家农村信用社，可岳先生告诉他城里没有农村信用社，并且说如果他更信任农村的储蓄系统，就存农业银行好了。方有根很同意这个建议，于是两人很快就找到了一家农业银行，在岳先生的帮助下把银行账户办了，钱存了，密码也牢牢记在心里。出了银行门口，岳先生和方有根提出告别，说自己还有急事要办，后会有期，说完就匆匆走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。 方有根望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，不知怎么觉得身体特别累，脚下一软，竟一屁股坐到地上，双手捂着脸偷偷地笑起来，没笑了几声，忽然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泣起来。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，但心里就是想哭，且越哭越厉害，泪水从指缝里流出来，他也懒得擦拭，只想好好的哭一场。方有根不知哭了多久，感到有人拍他的肩膀，抬头一看，见一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正望着他。那男子见他眼睛哭得红红的，鼻涕眼泪还挂在脸上，便问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丢了钱？方有根抹了抹眼泪鼻涕，说，我没丢钱，我赚了钱，赚了大钱。那男子不解地说，赚了钱应该笑才是啊，你哭什么？你都在这儿哭老半天了，我是这儿的保安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告诉我。方有根梗着脖子说，我不需要帮助，我就是想哭。那保安仔细地看了他一会儿说，你是喝醉了吧，要不我帮你叫辆三轮车送你回家，你回家后想哭也行，想睡也行。方有根降头降脑地说，我不需要你帮我叫三轮车，我自己会叫，我就是要在这里哭一会儿，再笑一会儿。那保安掉头走了，往后丢了句，神经病。方有根还真怕别人拿他当神经病，便起身回到银行服务窗口，取了1000块钱出来，然后背起茶篓，挎起帆布包走了。他这是做给那个保安看的。方有根漫无目的地在路上瞎逛，快到江边时，看到一个小宾馆，名叫听涛楼，感觉还不错。进去一问价钱，80元一个单人房，价格不算贵。方有根就要了4楼的一间单房，因为这座楼最高就是4楼。进了房间后，方有根更觉得满意，虽然跟岳先生的房间不能比，但沙发、立柜、电话、电视、厕所全都有，最起码是中等老板们住的房间了。方有根卸下茶篓往地上一扔，又把帆布袋子往地上一扔，感觉身体特别松快，便给自己泡了一杯茶，坐在沙发上喝。宾馆房间里备的茶是那种袋泡茶，质量很差，可这一回方有根觉得挺好喝。喝了一通茶，方有根站起来走到窗边去看，见楼下是一条大马路，马路沿着江，方有根朝江那边看，赫然看见花溪宾馆，猝然而立。方有根心中一喜，暗想，现在我和岳先生隔江相望，来年不知能不能和他同起同坐。方有根在松软的床上躺下来，他从来就不知道天下还有这么软的床。他躺在床上想心事，想着想着，忽然就睡着了。大约是起先哭得太累的缘故。一觉醒来，天已大黑。方有根起床出了宾馆，沿着新安江漫步。不久，他看到一家福春来饭店里面客人不少，心想这家饭店的饭菜味道也应该不错，就进去找了一个位置坐下。一位姑娘上来招呼，先生，您要吃点什么？方有根说，来一碗鸡蛋香椿油炒饭。姑娘甜甜地笑着，就吃一碗油炒饭吗？方有根望着姑娘甜美的笑容，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于是说，再来一碗红烧肉。姑娘依旧甜甜地笑着，先生这样吃是不是太油腻了？再给您加上一份香菇腐竹汤好吗？不贵的，又便宜又好喝。方有根点头说，好，那就再来碗汤。对了，你这里有米酒卖吗？有的，甜美的姑娘说，是歙县产的糯米白。最好最好，方有根说，你给我来半斤。 姑娘又是甜甜一笑，对不起，我们这里只有一斤装的。方有根冲着姑娘用力的一挥手，斩钉截铁地说，那就给我来瓶一斤的。那姑娘朝方有根微微一鞠躬说，先生请稍等，饭菜一会儿就上来。说完翩翩而去。方有根望着她的背影，心想他们村里最漂亮的闺女兰花，比起这个服务员可就差远了。饭菜都只吃了一半，酒也喝了一半，方有根实在吃撑了，再也吃不下去了，头还有些晕晕的，就招呼服务员来结账。来结账的还是那位甜美的姑娘，一算账102元，并且说那2元就不算了，收整100。方有根吃了一惊，没想到这么贵，正想理论理论，可又不忍心服了那姑娘甜甜的笑容，只好掏了100块钱给她。那姑娘说了声谢谢，并欢迎她下次光临。方有根走出富春来，心想打死老子下次也不来了。转念又想，那姑娘的相貌真好看，声音也好听，我只当自己花100元钱吃了一顿饭，还听了一出戏。这样一想，心里舒服多了。将近宾馆的时候，发现宾馆隔壁还开了一家天狼酒吧，方有根很纳闷自己出来的时候怎么没发现，想是出来的时候酒吧还没营业，现在天晚了，正是酒吧热闹的时候。方有根站在酒吧门口朝里面看了一会儿，音乐缠绵，灯红酒绿，男男女女都在喝酒。突然方有根看见吧台上一化妆浓艳抽着香烟的女子，正用一双媚眼看着他，并向他连连招手。方有根吓得赶紧离开了，心中想，不是我不敢进去，是我这身衣服太寒碜了。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，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？几经起落，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作者程英。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东方，编辑张璐。方有根在当地兜兜转转，四处长见识。最后他打定主意，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把现金给藏了起来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文博游戏。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，机缘巧合一入文物之海徽州，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。这里有贪，有欲，有赌，有博，无为有处假作真，异想天开绝处生。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，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，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？小说《文博游戏》8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我是谭延寿，谭家